桑，全力拼永不回头，潜力尽发挥，来吧试一千次，留住爱在我心，能量哪有损耗时，人中有痛也前行，迎接他朝，这心不变，愿愿能愿无尽，要打足大步往前，要以斗志发出激光点点，坚贞不屈，寻梦少年时，寻梦真少年，无后悔。人有壮志当冲天远飞 Shining finger 要是有梦再莫犹豫这个咒语这个咒语 I've got a chance留住爱在我心能量哪有损耗时人中有痛也前行迎接他朝这心不变愿愿能愿无尽要踏足大步往前要以斗志发出激光点点坚贞不屈寻梦消